把真情吐露，岂不是难杀绝技，气坏娘况且说，一旦泄露到考场，公子的前程不光亮。姐姐呀姐姐呀，必有难处要你讲，原谅我不能为你 姐妹，怎么你连为姐都信不过吗？ 这 你若不讲真情，那我也就不管了。 姐姐姐姐， 那你说他到底是谁？ 他 是何人？ 这 你倒是说呀，你倒是讲啊。 他本是属于 谁？ 属于姐姐之人。 想因何长叹呢？ 有道是叫不言师之故，二小姐不是那轻浮的女子啊，但不知那沾花惹柳之人他是哪个。 你 请我来了啊， 先生，你要仔细想来。 仔细想来，柳树开花，秋风多事，石榴结子，花秋子。啊！大小姐，你这是何意呀？ 先生，你的心里还不明白吗？ 莫非你心是我？哎呀呀，大小姐，天之晴来地之晴，我若有歹心，遭雷轰。要说世上有情应是你，永远在我心中。旁人胡说，我不论，你不该如此作伴，叫我无日容。

在张秋人。我与那张家二小姐并无男女私情，并无私情，那婴儿从何来？ 这， 本官对天下有情之人一向宽大为怀，只要你讲得如情如理，我就…… 哎呀呀，分明是你与他一见钟情！哼！ 你竟敢血口喷人！ 哎，好好好好好，你可是薛春林薛大人，还有假的不成？ 哼，是真的就好。你中了功名，做了高官，便不思旧情。你身犯大罪，还敢恶意栽赃，可知刑罚无情？薛春林呐，薛春林，你本是读书之人，明之理，万不能过河拆桥，忘了情。你竟敢讲到公堂，来呀，有大刑伺候。 哎呀， 慢，拉下去重责二十。 哎呀呀，小姐，听话。 哎，为师救不得你了。何人？ 张流花 到此作甚？ 为张秋人鸣冤。 你身为名门闺秀，与那无耻之徒私情勾葛，还敢为他鸣冤？ 大人，要说这无耻之徒并非张秋人， 他是何人？ 大人，听，一位风流官 我家定亲。那日夜晚与我书房相见，彼此情投意合，私定终身。不想酒醉之后， 你是 大人，难道不认识我吗？ 你是刘月， 我是张刘花。 啊， 想不到意外相逢，我的深情真，流花今世梦中人，日思夜想长恨闷，今日公堂会千年。与那公子情投意合，又为何与那张秋人暗结私情，双双逃走？你要与我讲， 大人，可惜他一两小花光彩，情意相投不相依，久违 两只猪，两只猪，万不可与其。 父子也是好与他跪下了。我的好娘子好夫人，哎呀，快把二人请到堂上来。 先生， 二人委屈你了啊。 不妨事不妨事啊。 安人情上受我夫妻一拜。 不必拜了，不必拜了，不必拜了。哎呀，快快起来，快快起来，只要你二人终成眷属，我疼在身上，喜在心头。哎呦， 启禀大人，张家老爷派人下贴，明日良辰吉时，为大人与张家大小姐完婚 啊！ 请大人早做准备。 哎呀，大小姐 啊！仁兄，仁兄， 先生， 仁兄不必惊慌，明日一早，你我三人同去张府，双双完婚。哎呀，这成不成啊？母已成舟。不成也要成。哎呦， 许配那薛春林，你见女跟着心生疼。 Thank you. 听众朋友，评剧《红丝错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越剧引派小生唱腔。尹桂芳创立的越剧引派小生在越剧界影响很大，尤其是尹桂芳在越剧《红楼梦》中塑造的贾宝玉、《盘妻锁妻》中塑造的梁玉书这几个角色，可以说是越剧小生艺术的典范。先请听尹桂芳弟子尹小芳演唱的《何文秀哭牌》。 对呀、啊。 我女大姐的音信就离上远方来临，因故三里好忙碌，也可参加在书本，那一边做礼貌身为本身，莫非就是娘家门被我让人把门开，那样为什么青天大人买官金，耳听那边无声响，不及娘子黄金心。哦，我把万一私藏在我家藏下那他分。呀，唱起歌来可爱不见，我因为啊，你跪下来就可得亲吻，情香落中场昏。

叹息别风景，谁知道心闷一人怎不尽，一杯强去不忘你，我自叫张热公去送花我所相思人，那日流离的流离变作人送走，当初家中的生活还接着做把你到走，为了帮路费千般离不归人走，王子良言快不尽。 最后，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我是我